啊，咱昨个节目有邀请到新北市啊国民党的议员李家凯啊，那家凯兄啊被认为是侯友宜的爱将，大概能够传达侯友宜的意思啦。好、哦，那家凯兄长老讲了讲，他们在等侯友啊，等朱立伦一套办法、啊，到底公不公正啊？好、哦，所以侯友宜今天有没有表态？侯友宜今天依然没有表态， 嗯， 不松口，我在等朱立伦， 嗯， 好。那朱立伦呢？朱立伦说：“我也不松口，对不对？好，我就是不讲，我不选啊！来，那个时机， 我觉得时间就是站在朱立伦这边啊，因为、整个国民党看起来就是先立委后总统嘛， 嗯， 所以我只要那个办法不清楚，不拿出来的话，那你们大家就没有自己表态的空间啦、啊。 嗯， 所以他拖得越晚，其实对他自己朱立伦自己本人是越有利的，对于侯友宜反而是更不利的，他就会必须被绑在议会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且是夜长梦多啦。 嗯， 他时间拖得越久，当中的变数就会越大。那所以对于朱立伦来说，他为什么死都不讲？因为他要保留最后可能的机会。这个时候就要回到王金平，真的是一位先知，因为王金平说：“啊，你现在民调高。”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 不代表以后高 对、 嗯、 那所以 就好像林明真、嗯、 对就好像侯友宜你现在民调很高那不知道会不会接下来不高、 嗯、 那你朱立伦现在不高谁知道你后来会不会变高、 嗯、 这也是侯友宜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仍然就要无私无我无私无我无私无我不断的重复、嗯、跳针他绝对不会说我就是没有要选 2024,、 嗯、 他就一直逼不出这句话来、 嗯哼哼。 所以我觉得时间是在朱立伦这边啊，那国民党的办法什么时候会推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推出来，但是谁要推出那个办法呢、嗯、就是朱立伦指定的那一群人里面、 嗯、 策略小组里面他们要推出来嘛。 嗯、 那策略小组显然都会是朱立伦的心腹嘛，只要有傅昆萁开什么玩笑，所有的规则当然都得要有傅昆萁的认可嘛。嗯、那傅昆萁又是为谁服务？他跟朱立，他一定为朱立伦服务啊。那所以，我认为那个办法应该会对朱 啊 比较有利啦。啊、那所以现在看朱立伦好像觉得啊，你没了，民调只有12%、 嗯。 但是你不知道说过程间他会不会慢慢的往上， 嗯、 因为毕竟。朱立伦的确真的是一个受过最完整训练、严格训练的人。 他素质不错， 对他素质也不错嘛、嗯。 但是民调结果的 Ubik 对，然后可是你说侯友宜，他也曾经尝试过要讲一些国家大政的事情，嗯、但是没讲没拉惨，什么不做强国棋子啦、 嗯， 然后每次都在那边吼做代级，跟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嗯、 福祉国家要安全，这不就废话吗、嗯？连赵少康都看不下去，赵少康就说、嗯、你讲了半天 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嘛。 嗯、 所以你看这些意见领袖们，其实都国民党内的意见领袖们并。都觉得你侯友宜不够那个料的时候、 嗯、 那你侯友宜做了这么多的动作、 嗯、 我会有一点怀疑就是你做到最后时间拖久了会让人觉得有点恶心因为、嗯、哇动作做成这样然后你自己还不肯表态做了什么动作他把里长的这个座谈会提前到了三月去办嘛、 嗯嗯、 然后刚刚这个里长联谊会的哇到处去串联我你这个市长你一定要给我们酸中痛然后呢刘鹤兰又说又去跟区长座谈就是说我们攻击会很多我们要迅速反应我们一定要赶快的去面对这些攻击。所以你看哇万事都具备了只差主帅的这个首肯、嗯。 是。 那主帅的表态又必须要等朱立伦所以现在拥有最大权力的是朱立伦。 嗯。 那朱立伦真的不选吧 嗯。 现在大家都觉得他有所保留所以时间站在朱立伦这边啦、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包括连联合报都没有那么相信朱立伦、嗯、是因为他曾经的确换住过所以大家社会上面普遍对于朱立伦的信赖以及对于国民党人治这样子的色彩、 嗯、 其实都有一些不没有办法完全信赖他不像民进党他就是有一套制度嘛、 嗯、 所以谁决定制度决定可是国民党的每一次都不一样、 嗯、 立委跟总统也不一样所以到最后都是人治来决定那最不能相信的就是人啦、 啊。慈禧你有没有跟人家玩过剪刀石头布 嗯。 通常为了公平就是说好哦喊到三啊就出拳嘛。 对。 一二三啊等等等等我出滚啊。 现在就是这样啊，你懂了吗？ 对， 啊，那不是，哎，请教一下这个建言兄，啊，朱立伦选不选？ 我觉得主席一直都讲得很清楚哦，对不对？大家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在讲空话？但我觉得很清楚啊，他从头到尾都无私无我嘛。那不用说多加考量嘛，从来没有的事情。 可是以前那个吴敦义也是无私我啊， 哎呀， 吴敦义 有，不然我就找回来。他讲大公无私，他不是讲无私无我， 他是宣布他不选之后，然后说我一定大公无私来主持这一局。 那后来他也是开枪给那个郭台铭回来啊。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宣布他不选了。我记得吴敦义上次这样，四年前那个时候我正好 也发言、哦。你做个什么病？我天天播。请假。 我的意思是说， 他没讲假天。 就是朱主席一直在讲说，就是 来先看一下好不好？这天哪播？今天月喽。2019年3月，国民党内出现征召民调第一韩国瑜的声音。时任主要委主委李哲华建议，当时党主席吴敦义直接征召韩国瑜。不过吴敦义心心念念想选总统，盼能拉高民调参加初选，一直到三月底发现民调没起色，才终于在4月9号中常会宣布自己没有参选总统，对吧？好，接下来，他说在吴敦义决定不选后，原来支持吴敦义的中常委转而支持韩国瑜，甚至南下高雄告诉韩国瑜说，吴敦义希望你选。原本以为大势已定，结果突然上演吴敦义颁发荣誉状给鸿海国创办人郭台铭，郭台铭随即宣布参加初选，才会让人在美国的李嘉芬心寒的案子，哎呦，我后边叫亏钱了。连阿伯下来，你敢火令火令？ 我觉得讲真的，朱立伦主席要谢谢大家，大家对他的期待真的非常高，好像都很希望他选总统。四年前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说他，你们选谁选吗？我们只是说你们现在厮杀很激烈，没有想说谁选总统嘛。 正就是因为有了四年前这一个惨痛的经验，这一次国民党全党上下，包含支持者，都应该要意识到，绝对不能再重演。 那朱立伦选不选啊？ 是嘛？ 哎，静远，那个我把那个吴敦义讲的话，好像朱立伦讲一遍给你听了、他说。我无意愿参选2020总统大选，强调推举最有胜选机会的人赢得胜选、是他唯一的目标啊！这不就跟朱立伦讲一样吗、人物字贴上啊、所以你历历在目没有错，因为你是要听到同样的话了、 所以朱立伦主席他有需要特别再讲的吗？ 为什么联合报不行？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阴谋论，甚至是尤其是现在 立功联合报阴谋论哦。 我讲的是各方一定会有一些考量，无论是为了自己或者是自己想挺的人，那所以说其成这件事 情很重要，要求朱立伦宣布公开宣布不被算了， 所以变成说现在刚才大家一直提到说，哎，好像到好像该表态的人不赶快表态，那接下来我们会主动去征询所有无论是他有意愿参选的，还是普遍民调以及民意认为说他比较有机会的人，去征询他的意愿，那最后呢我们再把他纳进来，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方式，最后提出我们的总统候选。 好啦，我们现在是说朱立伦，你就说他不被算，说实在啦，时期嘛做过记者，那个每天记者拢甲围你边啊，几啊十个啊，伊就讲一句：我绝对不会选党，真的，哎，大家真的不用怀疑我，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他讲的意思一直都很清楚，从来没有的事情我要否认什么，从来没有的事情我要否认什 么。静言讲说，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你放任党这样，大家各自猜忌，然后他不讲。 就是说，如果没有他要否认什么，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不是说，哎、我本来有想要。 竟然说朱立伦讲得很清楚，可是我听得很模糊，不止我模糊，连联合报都模糊，大家都很模糊。 对，中国时报很模糊、 都模糊。所以说这认知差距了哈。我觉得朱立伦哈这样是无班，但是没票了。他没班，他无班啊、美国的博士对不对？啊，这个又当过这个啊，行政院副院长、桃园县长啊、新北市长，又国际官，无班吗？但是无票嘛，十几趴嘛。侯友宜是无班，但是无票，对，他民调都最高嘛，但是无班嘛，老刑警嘛，昨天我看那个董志生啊，在那个赵少， 对了，老刑警也不错啦， 也不错啦，但是就是感觉那个形象上跟朱立伦无差嘛，昨天那个董志生哦，他力挺这个侯友宜哦，他说。他在那个赵少康面前说侯友宜哦有博士学位，还当过国立大学校长。我在笑，我说哪个国立大学 啊？ 警大校长。抱歉，他的博士学他是我看台湾唯一哦没有硕士，只是攻博士的啦。所以那个博士到底含金量多少？我看赵少康那边隐忍不笑啊。说你也敢说你是博士？你那个博士怎么来的？你没有硕士，只是攻博士，又不是你学术特别好，只是因为你啊、可能你业务非常精进。所以。侯友宜是没班，但是无票。郭台铭是 没班嘛，没票。嗯，那为什么没票？哎，他最近 TVBS 的民调，他跟上个月降了6%，嗯，从34%变28%，所以现在郭台铭是岌岌可危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三个候选人都有可能都有优点，嗯，但是都有致命的缺点。 是， 而这致命的缺点就会变成说，没有人是一个都是复合体，嗯，我都是无坚不摧，或者我的缺点很少，嗯，在这个情况之下，难怪谁也不服谁嘛。 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目前。好像那个郭台那个朱立伦跟侯友宜两个人在玩那个谁先发笑，两个眼睛闭起来，忍着不笑都不出牌，等着你先笑为止。 OK， 那就造成一个僵局，到现在无法解开嘛。 我们再看这个连胜文，因为连胜文有讲说他希望郭台铭回国民党，记得不？记得不？ 对。 OK， 伊今日佫讲啥你知道？伊讲啊，其实为着国民党，为着台湾，他打算他就算再讨厌柯文哲，他都愿意跟柯文哲谈合作。思琪。他好像没有谈过侯友 宜。侯友宜，所以国民党里面的不支持侯的力道还蛮大的。除了连胜文之外，其实刚刚我们私底下也提到了，还有叶匡时。因为叶匡时 PO 了一个文，然后这个文呢是讲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这个是韩国瑜的成名代表作嘛。 对。 然后他说会不会变成一支穿云箭，然后哎千军万马都不见。那他会针对谁呢？大家就开始猜说，哎，叶匡时他是在帮韩国瑜暖身吗？然后可是后来又觉得不对哦，他po文的时间是3月6号。3月6号是南投补选刚结束。谁是战犯？侯友宜是战犯。 他在讲侯友宜哦。 感觉上我觉得经人提醒之后，我觉得那个时间点看起来应该比较像是在针对侯友宜，千军万马都不见， 是 因为侯友宜跟韩国瑜之间，韩国瑜后来选总统的时候，侯友宜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啊， 是 就关系上面并没有那么的紧密，那会不会是这些韩家军们其实对于侯友宜也是心中仍然是有芥蒂的，那而且。南投刚补选完，谁是战犯？党中央释出来的消息，侯友宜比较是战犯，因为就是说党主席不是打了好多通电话，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林涛啊，他坐我旁边的时候啊，他是讲的活灵活现的，好像他也在现场。他说主席是气到拍桌子，气死我了。侯友宜不来，说什么都不来。对，但你说那个放消息的。这么的明确，这么的清楚的时候，对，气到拍桌。那所以当然就是侯友宜搞的鬼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侯友宜出来会不会这些原本的千军万马真的都不见？ 因为侯友宜呢，今天去的场，伊就变细下来，上大粒的像，朱立伦嘛，哦， 我叫你来， 丢啊，真的啦，那个心结还蛮深的哈。好，那这个4月8号啊。柯文哲要展开21天的访美行，不过相关人士说啊，这是中时写的哦。美方许多单位不愿意见柯文哲，包括德州州长、休斯顿市长、波士顿市长都已读不回。好、哦，已读不回是我知道，没敢给你回。连赴国会山庄都得拜托民众党立委吴欣盈以交流的名义前往，避免不得其门而入的窘境。会见美国政界第三势力代表台裔的创业家杨安哲的规划也一样没有下文。民众党人士说，美方始终认为柯文哲并不是强而有力的总统人选，加上沟通联系上有一些状况，导致行程安排受阻，等于国会两大党跟政界第三势力都对建科兴趣缺缺。好啦，兴趣缺缺讲较歹听的就是足冷的啦。好，来我们来看分析啊。 每逢节日应景拍片，柯文哲力拼维持社群声量，为2024铺路做准备，还即将在4月8号出发访美，但现在却传出处处碰壁。柯文哲造访纽约、波士顿、华府等城市，停留约3周时间，但传出美方认为柯文哲不是强而有力的总统人选，约见美方政要进度不乐观。德州州长、休斯顿、波士顿市长已读不回，要拜会曾参选美国总统的前进党主席杨安泽也没下文。 绝对没有所谓的已读不回的事情，那事实上呢，很多的行程都还在安排当中。 尽管科办强调还在安排中，但访美行程疑似卡关，最后只好特别找立委吴欣盈陪同。 建立委对议员的交流拜会国会山庄，而非党主席对美国国会。 党籍立委跟各级的民意代表来随同主席出访，我想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也都行之有年哈，所以我想也不用做过多的解读。 外交战略上的错误嘛，你主张所谓的大国等距，跑去别人的家里喊大国等距，说我要跟你保持距离，你都要跟人家保持距离，你还来干嘛？ 不止如此，党内也有人士透露，柯文哲曾想先访中再访美，但最后担心被贴红标签作罢。 在台北市长任内，不断的强调两岸一家亲，给人北京很好的印象。不管他在美国受到待遇如何，中国都会给他高规格的待遇。 柯办强调，目前以访美为主，还没有访中规划。但柯文哲四月访美21天，时间点跟蔡总统过境美国强碰，赴美抢2024投箱效应似乎打折扣。 好，那我先请教董老师哦，为什么柯文哲去美国访问，美国对他这么冷啊？ 其实柯文哲哈，从2019年之后哈，他的这个两岸路线哈就已经不太对了。他非常强调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嘛，然后呢，而且呢，哈，中共的官员哈，那时候哈访问台湾就双城论坛了哈，等于说中共对那个论坛的设计哈是一手主导的，然后柯文哲都在配合，然后柯文哲还也公开的讲过哈，台湾不要当棋子嘛，我举一件哈例子哈，就是说一个礼拜前哈，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这个中国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那个盖拉伯，他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他最后一段特别有谈到，就是说呢哈，中国已经开始介入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其中认知战是最重要的一环哦，中共要台湾人民相信。只要民进党当选，就会把台湾人带入战争。然后呢，美国是把台湾当作棋子。好，这次这个柯文哲他要去美国访问哦，民众党的国际部主任他特别有解释，他说呢，这个柯文哲呢，好的主张是说呢，要在这个中美两强之间呢，取得平衡。台湾不要当棋子，然后呢，这个就很好笑。所以呢，我先不谈哦，就是说这个柯文哲哈受到美国政府的冷遇哈，那是当然啊。重点是什么？我觉得倒过来，美国政府呢还出重手在修理柯文哲。就说明明柯文哲哈先宣布两个礼拜前就先宣布了哈，就是说四月初他要访问美国。然后呢，两个礼拜前呢，当时传出蔡总统要访问美国呢，是四月底，就是乌拉圭总统选举，那是四月底。结果呢，哎，这两天新的消息，蔡总统也是四月初要去访问美国。这个就是哈，这个美国哈，这个拜登政府哈，他的刻意安排，他要修理现在台湾的哈每一个亲中的总统候选人，而且呢，他是要抵制呢中国队的这个台湾。 我哪有亲中，我是要等距呢？ 等距不是等距，这根本听不懂。什么叫等距？什么叫平衡？你看哦，朱立伦他也还在讲平衡哦。所以说中美之间两强之间我们要平衡哦。我一再的强调哈，在每一个具体的政策上面哈，请问那个平衡要怎么表现？这个更有趣。你看哦，美国也在修理郭台铭。这个是今年这个2月7号。今年的2月7号。这个郭台铭呢特别发布了他在美国加州好莱坞22亿新台币的豪宅。发布照片他在美国。然后呢 ,2 月7号然后2月15号就赶回台湾跟王金平见面变相的宣布他要参选嘛，说等国民党拿出个办法来嘛。你看了这个跟2019年的郭台铭要选的起手是 ,2019 年5月1号郭台铭是到美国进入白宫，戴着那个国旗帽进入白宫跟川普说我要竞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那个时候是那个待遇呢。现在呢，在美国，在自己的豪宅游泳池前面秀这个照片，不知道干嘛。就是说，美国拜登政府也不理会他了， 因为柯文哲啊，他发表的国家定位跟两岸政策就是两岸和平、台湾自主、强国等距。来，范老师， 他今年1月份特别秘书长换人了嘛？ 本来是谢立功， 对， 后来变成是周台竹大使。嗯，为什么？就是为了他即将在4月份啊、开始赴美访问，先做铺垫嘛。 有， 结果想不到怎么样，到现在为止，在美国的访问到处碰壁。 嗯， 我觉得美国不是笨蛋，美国 AIT 在台湾啊，连我们的政论节目都在看呢、啊。 嗯， 所以你今天你柯文哲讲了什么话，都很清楚。 嗯， 你说要强国等距，那很简单，你要跟美国聚到哪里去嘛？ 嗯。 你要跟美国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是。 那美国问，那你来干嘛？你不用来啦。 嗯。 你既然跟我保持距离，你还来干嘛？ 你不站在我这边。 你不在我这边嘛。 嗯。 所以你可以让，那我问你，日本知不知道要强国等距？ 嗯。 韩国知不知道？菲律宾知不知道？如果这样的话，日本跟韩国应该要把美军叫他赶走嘛。 嗯。 菲律宾应该拒绝让美国使用吕宋岛的基地嘛。 嗯。 本来五个，现在要增加四个。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什么强国等距，何况台湾的国防安全本来就跟美国站在一起、合在一起，我们要跟美国等距，难道要我们就等于投降了嘛？ 嗯哼，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作为一个总统的候选人，他讲出这么，我真的讲，完全没有经过整体思考， 嗯， 相当幼稚的讲话， 是， 我觉得就表示他没有资格当选总统， 嗯， 美国这一关他是过不去的， 哎、欸， 所以美国今天说难听一点，为什么这些连现在是连地方的首长？再讲应该政治敏感度不是那么高的哈， 嗯， 都拒绝见哦， 对， 因为地方只是市政而已嘛，也没事什么，大家就连他们都不愿意见， 嗯， 都唱衰郭台铭，为什么？我觉得美国政府 唱衰柯文哲， 那、啊、就是柯文哲、为什么呢？他知道你柯文哲来蹭我嘛， 啊， 你想蹭美国嘛？你看到、我的这个啊、我的这个强国等距，美国也接受啊， 嗯， 美国为什么要被你蹭？ 啊， 不愿意嘛？我得到什么好处？ 你又要跟我保持距离， 对， 但是你又想来蹭我， 你想来蹭我嘛？ 哦， 啊，那你到底你的原则是什么？ 嗯， 柯文哲靠这个在台湾好像还得了很多政治红利啊。 嗯， 但是我觉得美国是很清楚的。 嗯、 你如果话不清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他这一招到了美国去，跟蔡英文形成的高下立判，因为两个对照组哦。 嗯嗯嗯， 柯文哲每天可能就去到处逛啊，逛公园啊，逛去逛名胜古迹啊，啊。借用党的资源， 嗯 啊，借用党的经费去旅游，从事个人旅游、嗯。 对， 那我觉得就跟蔡英文到时候在雷根图书馆讲话，那是很大的一个落差。 好，那我请教一下天麟兄，因为天麟兄啊也当过民进党这个 中国 事务部的主任啊、哦。这个啊、柯文哲的两岸政策叫两岸和平，恭喜两岸和平，大概龙马伯许妹妹，啊、哦，每个人都希望两岸和平。然后他又说台湾自主，然后又说。强国等距，他又说台湾不要当棋子列给我。然后呢，这个今天呢、啊，朱立伦也讲了啊，国民党就是亲美友日和中啊，一方面我们推动两岸交流，一方面又跟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啊，这样才能确保台湾维持现状跟台海和平。你干嘛堆一栋较轻松哈？ 其实这个在国际已经有共识了、 哦， 就是说这个已经不只是美国，包括欧洲，那、在日本。从政界到智库到媒体， 有 已经多次的去表达说，台湾内部就是有配合着北京当局的意志，在进行像相关统战的。那国民党一直被点名嘛，那柯文哲就算没有被点名，因为他也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小党、比较没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总统候选人或政治势力。 是 卸任的台北市长，小党的党主席，以及他还没有宣布要选总统的非总统候选人，阿内利杜沃基亚求他多啊，范老师讲诶，谁讲哦，跨破不换哦，啊谁讲哦，见见一些侨胞，阿内俩嘛， 有了侨胞有了， 侨胞一定见得到的， 嗯、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他可能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政治人物， 他就那个智库了，智库的学者， 但是未必，等一下我补， 但是你要见到很有重量级的这些人物，我觉得都太困难，因为。除了立场上刚才两位老师我认同以外、美国人现在会认为既然第一个你立场跟我相左、那我只好把你视为就是一个已经卸任的市长、一个不重要的政党的领袖、如此的看待 是 那我会认为他安内马西杜霍娘娘 好这个是美国 的这个盖洛普最新的民调、哦、这是3月9号今天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滑降啊、15% 受访者对中国抱持好感创下新低只有 15% 哦对中国、哦、反观 77% 受访者对台湾抱持好感另外有 47% 受访者认为台海冲突对美国利益是严重威胁他说盖洛普的民调是近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逐渐滑落从2018年啊总共滑降了38个百分点2018年该怎么归你五年嘛，五年降38%，意思一年平均降7%多，对不对？ 每十个美国成年人里面就有超过八个人对中国抱持负面看法，其中 45% 看法非常负面， 39% 看法大多负面，所以其实加起来多少？ 84%、84% 对美国人对中国人是抱持负面啊。我干嘛应该个昏溃啦，应该是说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好、哦、嗯，这是什么时候做的呢？今年的2月1号到23号。这出名呢，美国人啊现在很讨厌中国的。好、哦、但是很喜欢台湾的。然后柯文哲去美国说我要等去。哈、嗯、一场兄弟来看。 这个说柯文哲去美国的事情跟天女说他现在剩三身份嘛、嗯。前首都市长。 是。 啊，迄、那个要选总统的民调20%，嗯，伊毋是做小党，伊有20%吼、哦。啊，第三就是即个党主席啊，要选总统安尼好。嗯嗯。可是咱理论上本来伊要去，咱想讲哇，这柯文哲去会看到什么人？伊、嗯、可能看到几种人，像国务院内底官员一种、嗯，第二国会议员一种， 对、 嗯。第三智库，第四就是这州长交市长嘛。嗯嗯嗯。可即马咧看起来，改成咧，遮拢看袂到。 看袂到， 遮拢看袂到。照道理来讲，伊即马无认为任何官方的身份、嗯，他去美国应该更容易见到官员 啊，较无敏感。 我讲对吧？哈、哦，比如说，伊刚才台北市长、首都的市长走去华府，要行入去白宫，大家讲哦，这袂使，这唔当之牌，你行到边啊翕相就好。可他现在是什么身份都没有，哎、欸，他理论上他反而应该更容易进去，结、果现在看起来是反而更不容易进去。伊、讲要交这个中美拢等距。等距就是国中一年级的数学第一章改一个原点啦、啊。嗯。哎、嗯，我可能用原点啊，左边加一，右边减一，不可以往左右移动，这样才叫做等距。嗯嗯。你要去美国，你嘛要虚情假意一下，但美国讲无，我无等距哦，我是交恁较好啦。嗯。啊，强啊嘿啊，我是凊彩讲讲的。啊，去中国讲，我交恁较好，我交美国。啥物你即摆公开讲，我去是中立的。嗯。中立是桃园啦，是中立。你要去人的国家进前，你是讲呛讲，哎、欸，我交你的关系交美国的关系是同款的。 你跟阿强的关系。 那美国人干嘛要见你呢？吼、啊哦，等于你俩讲，你去智库，嗯、啊，智库人就甲你问啊，问讲你的等距是啥物鬼？啊，这啊，你讲到尾啊，大家想讲啊，无这个郭台铭，你卖哪好、嗯？可是哦。因即道去二十一天，有可能因为陈志涵的对去，陈志涵可能伫个白宫话到去上的时阵吼，就去一条讲，哇，今天柯文哲来白宫了，我也可以去，我的门口去一遍尔。就讲伊有可能不加有诶无诶，甲大家骗你知无？我跟你讲，柯文哲现在大家搁想看卖啦，柯文哲不具官方身份、嗯，理论上他是一个总统候选人，他更容易跟美国的官员见面。嗯、他现在反而。见不到这些人，代表他的言论已经给美国人刚刚说我记你这个也不好、 是 我刚刚补充就是说、因为其实 这几年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以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美方的讯息，就是交流的时候会知他会知道一些美国人到底如何看待柯文哲、过程间其实我了解到的就是说他们对柯文哲的好几次谈话非常不爽、其中一次就是强盗抢银行什么警察什么的、然后反正 啊对对 对对对他就来讲三遍 美国是银行台湾是强盗 对对对然后哦中国是这个公正的警察要抓坏人啊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军购的时候他柯文哲曾经讲过说我们每次花大钱要买一些烂货这件事情美国人非常不爽那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成为美国的记录美国官方的记录好那所以在这一次当中据说他的确周台竹试图去跟一些美方的官员也好议员民代也好或者是智库最重要就是很多智库嘛智库都不跟他见因为智库都嘲笑他智库为什么不见因为智库说现在的国际局势民主跟独裁二选一就只有二选一民主跟独裁没有等距、你没有办法在两种制度当中找出一个中间点、所以美国的智库觉得那所以我不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交集嘛你对所以美国人也觉得非常疑惑、这是为什么他约访很多人然后结果大家都不愿意跟他见面的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国际局势 于是就有网友嘲笑说，哦，原来柯文哲真的达到一个等距，就是中国也不理他，现在美国也不理他，他真的等距了。 不过刚刚石姐你讲那个我们跟美国买武器买贵的是谁讲的？ 柯文哲有讲过，他说我们花大钱买一些烂货之 类的。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把那个李喜明参谋总长的书看完，他说我们跟美国买武器，说我们跟美国故意卖台湾贵，这个事情是假的。好，那我们价格为什么比较多呢？就是第一个有 3.2% 的行政费。好，因为美国要卖台湾给武器啊，有很多行政费，有很多行政上的这个支出。第二个事情是技术移转，所以让你看鬼，好，这样。那至于技术移转是怎样，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哈。这个我特别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那再请教一下任俊兄哈， 是， 给人给打，因为小英被李碧国加州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侯友宜讲台海稳定、区域和平是重要原则。结果一跟那不爱讲，我们不当强国的棋子。 因为侯友宜也排不到啊，啊，所以他只能，因为他侯友宜现在你说谁要去跟他谈两岸谈什么？因为他只会讲吼吼做台籍啊，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对于蔡英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如果他今天真的成真的时候，我认为侯友宜没有任何一个立场出来讲说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因为他也很清楚的知道，现在之所以跟麦卡锡的约那个见面的地点会有所变动，就是因为不希望在台海的这边让中国大陆有任何的借口嘛。 我想问你哦。现在台湾哪一个党不希望台海稳定、区域和平？ 都希望啊。 对呀、啊，啊，那这个不是空话是。重点其实是你要怎么做啊？ 对呀、啊，但是他必须要表示一点意见啊，不然他怎么刷这个存在感？因为大家会问他啦。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来自 三安。 哎，对，三安。 不是啊。 问一下国民党，三安。 三平啊， 三平、 啊，三平、啊， 三平、啊， 三说不出来。 和平， 不喊那些没有用，重点是你要怎么做。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回到这个，其实我们在看两岸的这个交流啦，其实大家多数都希望能够交流。我一个一个讲啊，比如说刚刚提到柯文哲啊。因为你刚刚有一个标，就是说柯文哲是不是因为美国对他不信任，所以在这次的行程上面会对他采取一个比较有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我真的必须讲，如果你大概观察，就是美国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这样，他如果对你不了解，或是对你不怎么样的时候，其实他会用一个方式，他会希望跟你接触，因为我了解你嘛、因为我不了解你，所以我一定要透过接触，我才会知道，哎，我对你的判断或我对你的怀疑是不是错了，还是我是对的。没有那种说我完全不跟你接触，之后、我就照外跟你。就我所知道，美国的做法不会这样做，所以当他很刻意的告诉你，或者是透过这种方式，我讲实话，你今天柯文哲去。要去跟谁见面，或你递了什么信，或是怎么样，在座我们哪一个人知道？我们不会，他不会发嘻嘻给我说，哎、欸，看金花跟你讲，我给我摇车厢，我要不要相机？不会啦。所以那个行程之确定，就是说你今天有谁，你跟人家通知，然后人家已读不回。我认为这是很可以被讲。 你干嘛闭口？他相信柯文哲，他相信郭炳忠。 我认为两个可能都不太相信、欸。 两个， 我认为两个都可能不太相信啊哈，因为我就讲嘛，如果他今天相信，他就会辞职去跟你接触嘛。你看上一次 韩，中国较相信柯文哲，较相信国民党。 你说中国啊，中国可能较相信国民党，你知道？ 啊，是哦， 因为国民党一天到晚都会表达对他友好的这个态度嘛。哦，但我这样讲啦，就说。现在看起来，美国其实不太愿意跟柯文哲在这个阶段里面让大家知道有接触。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像麦卡锡的这件事情，你看，立刻麦卡锡就证实说有啊，我们有这个行程。那他那个雷根国会图书馆也雷根那个总统图书馆，他也直接讲说，对我们有发邀请，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要让外界知道，我们希望透过接触，然后来了解彼此的这个立场。所以我回来看哦，你说蔡英文今天在这个行程上面这样的安排。他当然是希望避开让你这个有任何一个借口说，哎，你看你们就是台湾喜欢这样搞事，所以呢，我今天做任何的事情，我已经丑话说在前头了，你还硬要这样干，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蔡英文来讲，他安排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如果真的成真，而且真的跟麦卡锡见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跟柯文哲两个立场不太一样啊。蔡英文基本上在做这个会面安排的时候，我认为他希望避开的是 ，OK， 我就算做我个人历史定位，但他考虑的是今天做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未来会不会有所影响？ 是，我干嘛被酸总统的人啊？啊，往中间靠，选票才能极大化，这是真的啦。哦，那国民党才会讲亲美友日和中啊，柯文哲才讲什么等距哈、哦？你看那镜头你冲啥？ 赖清德也在往中间靠，对吧？嗯嗯。伊讲啊，有一个聚会是机会，啊，赖清德啊，团队找联络了姚立明教授，委托姚教授邀约啊，曾经是柯市府的高层，像台北市的前副市长邓家基，人家邓家基已经是行动了，嗯。曾任柯市府的研考会主委屈兆祥，亲民党前立委李同豪，赖清德的这批座上宾啊，背景从新党到亲民党都有，立场绝非偏绿啊。然后呢，他说啊，除了谈选举，赖清德特别一一聆听他们对两岸议题的意见。好， 副总统赖清德2月17号在副总统官邸跟七南的背景学者们进行两个小时的午餐便当会，期间畅聊选举以及两岸议题。 两岸论述是总统大选必考题，而副总统赖清德从过去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逐渐转变为和平保台路线，现在传出他积极准备中，在农历过年期间透过曾操盘柯文哲选举的姚立明找上前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曾任柯市府的研考会主委屈兆祥以及前立委李同豪，而他们立场从柯市府到亲民党、新党都有立场非绿。 副总统因为他在会里面的确也提到了这个所谓四个坚持，那么提到了他的和平保台这样子的一个理想，那么对于如何和平保台，那我们当然大家合格言而至嘛，他很诚恳的来请教大家，听大家的一些跟他可能想法不太一样的意见，所以有真的是有一种所谓的广开这个视听，然后察纳雅言。 根据三立新闻掌握，会中与会学者们分析蓝营2024大选人选，对此赖清德没有回应，而两岸论述赖清德跟与会人士立场截然不同，副总统再提四个坚持以及和平保台，学者回应该如何做，但赖清德只是听没有多说。对此赖清德办公室仅强调，这只是一般性质的跟各界人士会面，并非特别触及台独以及两岸议题。 也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胸怀，多听大家的意见，可以作为自己未来施政的一个参考。 赖清德广纳各方建议，听范兰君想法，供2024总统大位前做足准备。 我想请教一下时期，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哈？ 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赖清德他有党的这一条线，他也有自己赖办的这一条线，这条线应该是赖办这边去做出。那为什么会安排这样子的行程？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看起来是会。因为国民党现在说我们要组的是非绿大联盟，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民进党给拉下来。而赖清德现在做的就是破解你非绿大联盟了，让你组不起来了。更何况国民党现在比较麻烦，是说自己的蓝大联盟都组不起来了，还想要组非绿大联盟，困难度很高，非常高。那所以在他们还没有达成自己的内部团结之前，赖清德的已经他的脚步已经进入到说我跨出我的同温层，我跨出我的中间，因为中间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承袭了蔡英文的四个坚持，所以他其实已经从他原本大家觉得他是台独色彩比较浓厚的，走到中间的。那独派会不会有意见？独派其实有意见，但是他既然承袭了蔡英文的四个坚持，其实已经走到了中间。他现在不但走到了中间，而且他要往蓝的那个深水区里面去探，去试试看能不能够打进去。那其实我觉得实质的效果就是破解了非绿联盟的组成了。 OK， 那赖清德过去看谁呢？过去看前民进党党主席施明德，还有许信良，跟他们请教。私下呢，又拜访了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好，不过他一直就是讲这个蔡英文的四个坚持，好，还有和平保台。那和平保台是什么？是民主、和平、繁荣。这个说是赖清德自己想出来的。这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美国众议院的对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他今天讲得很严重哦，这个要提醒台湾哦。他今天说对不起，周二美国时间是7号。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入侵台湾是极其认真的。从最近中共军费预算的增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习近平的野心。他全称叫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那盖拉格呢，他说特别是在乌克兰事件之后，中共对入侵台湾是很认真的。 盖拉格说，美国跟我们的盟友需要把实力落实到位，以保护台湾并且阻止入侵，以免为时已晚。他说这些努力呢，包括什么？向印太司令部提供所需要的资源，迅速采取行动清理积压的对台军售。然后接下来这个很严重，他说啊，他警告，他说时间啊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哦，我们已经进入最危险的窗口。盖拉格为什么要讲到这么严重啊？来，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 中国解放军不同以往风格，这次改以有温度的台词与画面，大秀军事肌肉，还神秘感十足。 停，这是新型航母停不下来的心跳。看，这是弹射世界里最炫的战鹰。 一口气公布新型航母、战机、坦克以及无人机等武器，但不是用电脑动画示意，就是只能隐约看到武器外观。北京当局虽然大卖关子搞神秘，但对国际威胁依旧不减。 And we assess that during the course of Xi's third term, they will together attempt to press Taiwan on unification, undercut U.S. influence, which they perceive as a threat.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年度评估报告指出，习近平将在第三任期试图分化华府与盟友的关系，并打造有利集权秩序的国际规则，向全球示警中国威胁与日俱增。但中国似乎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 美方所谓的竞争，就是全方位的遏制、打压。 中国把美国的打压当借口，不但持续武力扩张。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学者辛格顿更形容习近平正陷入典型的独裁者困境。由于糟糕政策导致国内经济严重衰退，各地抗争四起，也可见中南海与民意越来越疏远。此时借由将各种决策错误归咎敌对外部势力，透过树立共同敌人，减轻民怨压力。北京当局不愿面对真相，忽视西方警告，坚持贯彻习近平强军优于民生的思想。 啊，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这样讲，啊，讲的好像蛮严重的。可是呢，对于小英总统啊，要在加州跟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这个事情，美国国务院今天又说，美国跟台湾有非常强健的非官方关系，台湾高阶官员过境美国符合常年的政策，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嘛？美国国务院说的 ，nothing new， 更何况议长有权决定跟谁会面，说懒得理北京，感觉上好像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可是好像又讲得很严重。请教一下天庭兄，为什么？ 这个真的是很棒的美感啊！第一个，其实这个是创举啦，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其实从来没有在美国本土跟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见过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 但是美国国务院很有艺术啊，他外交上哪会给中共或中国这样的一个机会说，我就是很大的突破，我给你难看，但他就是我就是做啊，我就是做给你看，然后呢，另外呢，刚刚看到说这个中国委员会，他就是麦卡锡议长他当时倡议的，然后由共和党为主体的这个目前的主席来担任，那你要讲他有点美国政治跟盟邦政治的问题，怎么说？ 是。 其实以前国会最挺台湾的，历来都这样。但进入到国务院的系统的时候，它就有很多外交的考虑啦，其成的考虑。加上乌克兰战争之后，确实在台湾很多交付武器、军售，它有点 delay 哦。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它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国委员会，而且是议长他倡议成立的委员会，他就是告诉国务院，你看您念的那几条啊，要卖给台湾的军售，你快点如期如职到达。你支持台湾东西只能快不能慢，告诉美国的盟邦现在很危险。不是讲给台湾听的，是讲给这一些应该要落实对台湾的保证义务的人听的。 是， 另外也有一点哦，就是共和党在给这个民主党叫板啊。他就会说，以前我们川普时代支持台湾，你看是这样子的，如期如职这样的一个力道。那你川普不能落后哦。 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的美国跟民主的台湾的好处，理念相近，互相帮补。所以该怎么样进，该怎么退都很好。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很强，随时都在准备。防止中国的入侵，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不要造成过度的恐慌，应该看的是美国加大了力挺台湾的力道。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啊，这是这个立法委员郑运鹏举发的。郑运鹏今天在这个立法院质询的时候，经报一份监票文件，内容显示四个工作任务， 其一啊，就是要求成员在投票所外面设置隐藏式摄影机以及特征表，记录投票人数，都、就是那个播算嘛，哈。嗯。郑运鹏说啊，爆料者跟他说，这是国民党议会团建，如果属实，这涉及选罢法跟红案秘密罪。啊、哦，法务部长蔡清祥啊，已经啊、哦、把他转交给检察总长邢泰昭去了解了，这办哦，哈、哦。好，那我给大家先看这个文件啊、哦，说国民党县议员的组织文件啊。哦由立法委员郑运鹏所提供，好咯，那郑运鹏提供的文件里面说，里面啊有四个行动工作任务列表，其中要求成员在投票前一天勘察投票所的地理位置，放置隐藏式摄影机。投票当天啊，以投票所的地理位置放置隐藏式摄影机或 V8。文件还说，成员应该在投票当天早上7点50分到下午4点，在各投票所外面以特征表计数器记录进入投票所投票人数，每小时以手机连线隐藏式摄影机查看全程录影有没有中断。文件上竟然写出 V8 二字，这显示说这种监控选民的行为已经行之有年，才会使用旧式的 V8 摄影机，甚至可能已经20几年了。好，那郑运鹏啊，哦，说啊，就是先做安尼啦。啊、哦，外靠给你整摄影机，啊、哦，那无得用 V8， 然后呢，这是伊提供的文件，请大家看，这是真的。依投票所地理位置放置隐藏式摄影机或 V8， 啊、哦，然后呢记录啊，这个人啊啊，这个啊有投票的，这个请什么衫，好、哦，类似这样。这个啊，建仁兄，郑运鹏恭喜国民党诶。 那刚刚党中央已经有发新闻稿了，第一件事情，嗯、第一这个。去监票的这个团体哦、喔，嗯，这个过去大家都有注意到，嗯，那他们其实不是针对这个这一次补选而已哦、喔，嗯、包含这个去年度的地方选举，嗯，他们也就是发函给各个政党、喔、包含国民党也是、嗯、说啊，你们要派监票员什么的，然后大家还记得什么中二补选跟南投补选这一次都有一些 监票是用摄影机哦、喔，那叫 V8 哦， 对他们发生的这些违法的事情，那现在检调已经在调查，我必须要讲，这个绝对跟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刚才党中央也发声明讲， 啊，不，你们去过郑运鹏， 郑运鹏委员拿出这个东西，嗯、第一，我不确定是不是郑运鹏委员做的哈，我希望不是哦。这个第一，造假的人绝对要谴责；第二，郑运鹏委员，我希望他可以说在这方面去做查证。嗯、那现在检调已经在调查， 都爱个造假吗？ 如果最后检调查出来真的是国民党做的、嗯，那我们绝对要负责。但如果不是，我希望郑运鹏委员也要道歉，因为他要负查证的责任嘛。像去年。嗯，我们在踢爆说他到大陆去赚人民币的时候，我们也有拿出相关文件，而且那个是合法的，那个是确实不是造假的。 那我请教一 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嗯，我必须要讲，绝对跟国民党没有关系。那检调已经来调查， 请教一专兄 证明 中二补选的顺序， 他我先中二补选赶快敏感，当时逮到的那一批人全部是中国籍，嗯， 中国籍啊， 都是中国籍的，哦，就是他原来中国籍，那他可能嫁来台湾， 入籍台湾的， 入籍台湾，他现在已经有台湾的这一个身份证的这一批人，嗯，所以中二补选就演过一次了，哎，搞到讲个 V8 载谁都是笑人，那冇听过啦，对吧？那是超古以前的一个名词，所以代表这个物件已经用真久，嗯，这选举选到呢实在是有够恐怖呢，较早拢是传说啦，哎哎，我根据我家己咧，我较早是乌去投票的时阵哦、嗯，门口人贴名册啦。你行过的时阵哦，伊甲你打勾，你知无？嗯，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干嘛，在勾，后来靠过去看到我的名字啦，安、嗯、尼有恐怖哦。 看到你的名字， 后来然后因手上有我的名册啦，你讲有这个这趟的人的名册， 对吼， 阿姨妈伊的，伊的三四个都要提提图图，刚好今天是上身上。然后中午就开始打电话，嗯嗯嗯，康仁俊，啊，你咪甲我讲恁投五票，嗯，啊那今日人阿无来呢，是，啊恁囝唔是20几岁啊，那也无来投票，嗯，都、就是用安呢去处理迄个投票率嘛，嗯，所以这道法务部去抓这个代志，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如果今年不处理好，嗯嗯，到明年总统大选，这代志继续在发生啦，这不是只有这一次在南投，嗯、哦，各位记得这个南投选举前有发生。传出一个传闻说，哎、欸，上面监票部队有无？嗯，上面一个人两千块。 监票是你内底嘛？开票一瞬嘛。 咱监票一种，是政府开钱的，嗯，一种是政党开钱的。可政党开钱，可以派一两个去看一个票档，哦、嗯，可是伊袂入去个内底，哦，就多看咧。嗯，可是伊这里做组织的呢，啊，够表格呢，嗯，够表格，啊，个照规定给我打勾， 对， 摕这领纸嘛，嗯，然后上面用迄套类似是蓝灰内底，哎、欸，迄个倒灰。 这不是东港岛的呢，那前几天就都倒好了， 冲好了，对对。 所以那个是很有组织的在做，这个组织国民党有一个人去支持过，嗯，叫做王宏威，嗯哼，王宏威顶港的选举的时候，这个组织在做座谈会，王宏威就去支持，哈哈哈。所以这个代志跟国民党有关的不？王宏威，你可以出来解释你跟这个团体什么关系，就知道国民党跟这个团体有没有关系。 我补充一下，因为我很讲真，我很不想讲这个团体啊。嗯，他们的状况真的是蛮多的，就是说从去年的选举的时候呢，他们也一直发喊哦，要求给主发会哦，嗯，就是说哎、欸，你们哦要去监票啊。他们这群人是什么呢？他们就一直在讲说817万票是假的。大家也知道，现在社会上还有少数这样一群人一直秉持着这样说吧。当然我们知道主流民意不接受。 你公开讲，你说那是假的。 对啊，我不认为是假 的吗 、啊、对吗？你不是认为假的、 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是这样子认为，这一群人是这样认为、嗯、那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不可能嘛、嗯、可是这一群人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来给国民党压力，说哦你们一定要去监票，就说、哦、去年的时候他说哦民进党一定会坐票什么一大堆，当然这种话我们不会理他嘛、嗯、那甚至他还说哦你们哦如果派监票员的话、哦、大家知道政党我们在监票所投票所里面已经会派监票员了、嗯、政党派的。那他就说你在外面也要派，说他们在里面呢还会坐票、嗯、然后呢要求说国民党你一定要派， 违法嘛， 说他 们 可以派很多人，所以你做这些违法的事情、嗯、然后这些人过去他真的是支持蓝营的没有错， 而且他们这一次是手上 真的是害到国民党啊、嗯 嗯、他们是在投票的时候坐在那个位置 一闹名册啊， 对，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他怎么可以容许他们进入到投票所这边、嗯、而且你如果看到他们拍到了那个影片，其实他坐在投票所里面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名册、嗯、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般名册上面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下面人你定到人名，他不是哦，他们在上面后来按照检他们去看的那个状况是、嗯、他在上面有注记下面人走过去、嗯、他上面写说一请下面杀，那表示他很清楚的知道是那个人名代表的是谁。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跟过去我们刚才谈那个监票的状况跟这是完全不同，嗯，因为监票是说我到开票，就是你四点钟投票截止完了之后开票，大家在那边看票柜， 对， 不是去监看谁去投票，嗯，这是两个层次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 这真的非常离谱。 我觉得这个逻辑不通啊，哈、嗯，他们说他们是看说，他们说蔡英文可能是灌水，嗯，那你说啊，这个投票所可能只有800个人去领票，嗯，就开出1000票， 对， 啊，那 OK， 那你不用登记，他穿什么衣服吧，嗯，他戴什么帽子吧，他在做人他的个人的装备，他的相关的服装的内容记载、嗯，不需要，你顶多带个按。你顶多按个计次计啊，你看哦，人数差不多 ，OK 就没有灌水的问题嘛。嗯、他在查核身份嘛，啊，他在查核说，哎、欸，这个人是谁嘛？他不是就一个人，他是好几个人一起看哦。嗯，还有监视器，他要去跟那个监视器做对比。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过去讲监票是什么？是监督是否坐票，嗯、是在投票所里面嘛？ 是 哦，看你有没有灌票。嗯，以前国民党最厉害就是常常投票所停电。嗯，停电完之后，哎、欸，什么票柜的票一大堆。或者有人冒领，嗯，他根本不是本人去领了票，然后投票， 是， 甚至连投票所的主任都一起，哎，把票拿出来，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看盖我们党的候选人，都放到票柜里面，嗯，那叫监票， 对， 我说避免如此嘛。他现在是什么？他是监督买票是否到位，嗯，我说他现在是一个新模式哦，哦，是某个候选人，哦，是不是透过这个全民监票联盟，嗯，由你帮我去做这件事，用我自己去做，嗯、被抓到，我等于说。我就有刑责，嗯，我委托一个等于外包，哦，外包变成，哎、欸，你这样抓到的话，他说我是全民，我是民间团体啊，嗯，我跟候选人没有关系啊， 对， 拿他来作为一个白手套，是不是这样子？嗯、因为看起来是如此嘛。你说我之前， 所以这款物件不是人心甘情愿来投票， 对啊， 这是硬 件，对啊，对啊，对啊。反正我之前就知道，哎、啊，你明天要戴个红帽子，嗯，你几公分啊？你戴个， 你不来我快哦， 我快、哦、啊！我可能钱金已经给你，或者我答应你后谢，嗯，但是我知道你答应我了，好，我到时候对身份嘛，嗯，再加上录影嘛，啊，确定你有去，好，那这样、哎、我们就可以。 那有了摄影机了，为什么还输？ 表示效果不好嘛，嗯，而且你看，他不是所有的路，他不是所有投票所都得有，嗯，他在南投只有在南投市跟民间一家，嗯，大票场嘛，没有，至少什么鱼池啦，什么，嗯，就保证他是抓重点这些。